我是伍德利牧师，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请翻开《路加福音》22章31到34节。《路加福音》22章31到34节。两段是圣经，是在117页，新约圣经117页，由我来为大家读。路加福音22章31节，主又说：西门，西门，撒旦想要得着你们，好筛你们像筛麦子一样，但我已为你祈求，叫你不至于失了信心。你回头以后要坚固你的弟兄。彼得说：主啊，我就是同你下监，同你受死，也是甘心。耶稣说：彼得，我告诉你，今日鸡还没有叫，你要3次说不认得我。我现在用台语来读这段圣经，请你听听看上帝、撒旦和人之间的关系。耶稣阁讲：西门，西门，撒旦已经对上帝要求，要亲像拨麦啊安尼，甲你拨。不过我有为着你祈祷，让你袂失去信心。你回头回来了后，就坚固你的兄弟的信心。彼得应伊讲：主啊，我已经准备便便要甲你坐家，甲你做伙死。耶稣甲伊讲：彼得，我甲你讲，今仔日加提以前，你的三遍唔认我。我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在基督里面敬拜你，我们被圣灵借着圣经，也在圣经中圣灵感动我们，使我们认识上帝守约施慈爱，同时认识自己的软弱与虚伪，肉体心灵被罪恶压伤的同时，转而投靠主耶稣基督的庇护，并因此渐渐看见上帝的荣耀，以上帝为乐。我们感谢你如此守约的爱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刚刚朗读的经文以及前上下文告诉我们，这是主耶稣在24小时内即将死亡的一段话。耶稣面对死亡的危险，门徒则是面对他们生命中最大的敌人撒旦。若不是耶稣拦阻撒旦，撒旦随时可以试探我们并且得手。然而更危险的是，门徒以及我们不知道自己正在面对撒旦，这就是撒旦可怕的地方。然而我们都在主耶稣基督里面找到庇护。撒旦曾经企图控制耶稣的12个门徒。耶稣说：西门，西门，撒旦已经对上帝要求，要像筛麦子一样把你们筛掉。现代中文译本说：撒旦已经得到准许来试探你们。耶稣警告彼得，也警告我们，撒旦一直要摧毁我们，撒旦在上帝面前昼夜控告我们，撒旦要求耶稣准许他摧毁彼得以及每一位基督信徒。若没有耶稣准许，撒旦无法试探任何一位信徒，也包括非信徒。这就是我们主耶稣基督的主权。为什么我们需要受撒旦的试探呢？因为今生上帝并没有除掉基督徒的罪性，我们乃是透过耶稣基督替我们受罚，耶稣又替我们遵行十诫，我们不断地被上帝赦免，也学习不断地悔改， 不但如此，我们一生中能够达到的最好的善行，仍然掺杂着许多的软弱以及罪恶，经不起上帝的审判。因此，上帝对我们每一个，对不起，因此撒旦对我们的每一个人的罪状了若指掌。撒旦向上帝控告我们每一个圣徒的罪状，句句精准。撒旦潜伏在人里面的每一个角落，疯狂的策动，每一秒钟我们都可以被逆嫉妒。世界上最危险的地方在于像彼得那样感觉不到自己有如此致命的危险。彼得说，主啊，我已经准备好要跟你一起坐监牢，跟你一起死。耶稣预告彼得会暂时不认识耶稣，不认耶稣。彼得竟然不肯根据耶稣的话立刻承认自己会犯这个错。彼得不承认自己有可能犯这个错，彼得就不需要悔改，不需要警醒。多少次我也是这样，我想我少做事，我就可以少犯错，我也就少需要悔改。当信徒们过得平顺的时候，我们就会倾向于把我们的平顺归功于我们在神面前有恒久忍耐。可是我们随时会发现，我们的恒久忍耐，我们的基督徒美德是虚假。神就充分证明我们的软弱，好叫我们谦卑长进，除掉这种邪恶属肉体的自信，而投靠上帝的恩典。当我们投靠上帝的恩典的时候，我们就经历到那保守我们的上帝全能的同在。浮夸的自信让我们每一位基督徒都面临这种致命的危险。耶稣的预言实现了。耶稣对彼得说，彼得，我告诉你，今天鸡叫以前你会三次不认我。每一位基督信徒以及非信徒都会在不同的事上犯罪，我们都不应该自信说我可以免除那个属于我一定会犯的罪。我们每一个人都一定会犯不同的罪，我们不能期待我们可以用好品德来抵消我们所犯的罪。我要强调的是，即使我们感觉自己正在信靠主耶稣基督，也真的信，可是我们仍然必须接受，因为信靠主耶稣基督，我们难免要受试探。我们在主的保守下可以避免像彼得那样三次不认主，但我们也难免会有各式各样的跌倒。我们在跌倒的时候就赶快悔改，不要找借口。上帝虽然允许撒旦攻击我们，但是上帝比撒旦大。上帝的保守使得彼得跌倒以后，以及我们跌倒以后，我们不会失去信心。这是耶稣对我们的保证。耶稣为我们做两件事来保证我们在致命的试探中可以保全信心，不离开耶稣，而且还能够悔改，坚固彼此。第一，他为我们祷告；第二，他为我们舍命。彼得能够得救是因为耶稣为他祷告。彼得三次不认耶稣之后，并没有离弃耶稣，按着耶稣的祷告，他最后回到耶稣的身边了。 这个悔改的过程最重要的是耶稣在为我们祷告。耶稣的祷告让我们看见，第一，耶稣并没有祈求天父上帝免去撒旦攻击彼得。上帝允许撒旦对人发动攻击，并且上帝限制撒旦攻击的范围。上帝守约，保守信徒不至于失去信心。这就是上帝彰显他的国度，彰显他的荣耀，彰显他的权柄。上帝为了让我们享受圣洁生活，他允许撒旦攻击我们。但请放心，上帝会限制那个伤害的范围。第二，耶稣没有祈求上帝帮助彼得绝对不犯罪。耶稣要彼得认识自己的极限、虚伪、软弱，在痛苦的失败中领受上帝丰盛的恩典，使得他可以跟弟兄姐妹互相鼓励，倚靠上帝致死罪恶。今天在教会中最悲哀的不是各式各样的犯罪，最悲哀的是我们犯罪之后，我们不依靠上帝的恩典彼此劝勉，彼此认罪。我们最悲哀的是一旦犯罪之后赶快换教会，不在原来的教会学习悔改，或者教会不敢管教犯罪的人，我们都只求眼不见为净。第三，耶稣也没有祈祷上帝让彼得可以过上安逸富足，不断的能够有属灵的成功。耶稣没有这样祈祷，耶稣只有祈祷他的父上帝让彼得，让我们在受试探的时候不会失去信心。既然耶稣为我们祈求这个信心，这个信心就是我们天路历的历程当中最需要获得的礼物了。我们基督信徒都是借着信心与基督联合的，在上帝的应许中，撒旦无法破坏这个超自然的信心，因为这个信心是圣灵用圣经的文字为我们生的，这是圣灵超自然的礼物。耶稣基督为信徒们祈祷会获得信心，就是在任何环境当中直到死亡都还能坚定跟随耶稣基督的信心。各位弟兄姐妹，包括我在内，我们已经听见现在主耶稣在天上他长远的祷告，其中一个祷告，耶稣为我们的慢性疼痛祷告。我的岳父97岁，我真的看到一个衰退的肉体可以怎么样让一个敬虔的基督徒完全不想祷告，完全不想聚会，完全不想读圣经。而我们能够向神呼求的就是说，父啊，你在50年前借着洗礼印证并且做记号，你收纳了我的岳父做你的儿女，我现在求你恢复他的信心。这是你50年前借着洗礼的水印证及做记号，表明你赐给他的主耶稣基督的生命。这就是耶稣为我们祈求的那个信心。他在我们睡觉的时候，他在我们起来的时候都保护我们。愿我们互相鼓励，在特别在身体虚弱的时候，记得上帝在我们睡觉的时候，在我们起来的时候都保护我们。我们的主为破碎婚姻的人祷告，在关系梳理的时候能够信靠上帝借着基督所表达的爱。他为财务危机的人祷告，有上帝会供应。 他也为在黑暗中失去盼望的人祷告，靠着主耶稣基督可以走向光明。我们的主也为我们祷告，当我们犯罪之后可以信靠他的赦免，能够继续操练圣洁生活。我的弟兄经常是睡街头，而且是酒瘾无法戒除的。我常常要告诉他们啊，起先我说你喝酒了，你就不要来领圣餐，因为你根本不知道要向神悔改。因为你酒醉当中，即使你来了，你也不一定能够认罪悔改，所以你来你也不能领圣餐，所以干脆你不要来。但是最近我开始学习说，好，如果你酒醉了，我说的是基督徒哦，真的信耶稣的基督徒，真的受洗礼的基督徒，他酒醉了，来，我试着学习说，你跟着我一句一句认罪，我要讲一句，你讲一句，好，如果你真的这样认罪祷告，我们就一起领受圣餐。主耶稣为我们祈求，在犯罪之后能够支取他的赦免，继续操练圣洁的生活。耶稣的祷告一定蒙上帝应允。我们虽然会暂时离开耶稣，终究要回到耶稣身边。我们应当这样彼此坚固，特别我们要去探访那些已经很久不想来到聚会当中的基督信徒，不论是身体软弱，或者是犯罪，或者是其他种种的理由。因为耶稣祷告说，我有为你祈祷，使你不会失去信心。什么是得救的信心？得救的信心就是圣灵赐给人的超自然的能力，叫人能够在基督里面抓住而且信赖我们信实的上帝，透过福音应许所赐予人的救赎。简单的说，信心就是根据圣经相信耶稣基督，而且连最软弱被罪恶污染的信心都能够全然领受，而且唯独信靠耶稣基督。我再讲一次，连我们自觉或别人认为的那种最软弱、最被罪恶污染的信心，都可以全然领受耶稣基督，而且唯独信靠耶稣基督。信心不是顺服，信心是委身于基督的知识与情感。正因为信心是超自然的，所以很难说得清楚信心是什么。但主耶稣为我们祈求信心，我们必定会因为耶稣的祷告而领受得救的信心，持续一生之久。因为上帝的儿子我主耶稣基督是为我们的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借着圣灵我们信靠天父上帝与基督，唯有他能够满足我们，这样我们就有实底，我们就有确据，耶稣在为我们祷告就是我们的实底与确据。因为信心把我们与基督联合在一起，使我们可以荣耀上帝，以上帝为乐，直到永远。我还是要强调，连最软弱、受罪恶污染的那个信心，都能够全然领受，而且唯独信靠耶稣基督。以下是我个人的见证。持续两年的礼拜四早上9点到10点，有大概4名朋友50位，皆有酒瘾者15位，大概就是65位，坐满活水泉的会堂。 他们安静用力的回避上帝透过耶稣基督要称罪人为义的权威，即使相信自己的内心是邪恶的败坏的，但不肯承认自己毫无善行，想用伪装的义进入天国。他们仅仅听得懂耶稣代替我们受罚，可是却满心骄傲的觉得被冒犯了。意思就是说，耶稣没有那么好，我没有那么坏。虽然听得懂耶稣替我受罚，可是我满心骄傲，我觉得我被冒犯，所以我讨厌耶稣。这是他们，他们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游走万华的各个教会，包括活水泉，包括活水泉读完圣经之后，他们就到珍珠家园再下一场聚会，然后礼拜六就换到林良福音中心的聚会，然后还有到中和到板桥的不同的聚会，因为那边都有提供免费的午餐。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游走各个教会，相信自己内心是邪恶的，可是还是想靠伪装的义进入天国，所以他们很讨厌，很用力的，很安静的，很有礼貌的拒绝耶稣基督。在活水泉，他们只要9点到10点准时来，而且安安静静的坐满一小时，就可以得50元的商品卡。这像个神迹，非常的吸引人。正如主耶稣基督的模式一样。今年2月开始，我开始要求会众必须1对1面对面的跟随着助教的弟兄姐妹附送药理问答。我们现在用的是海德堡药理问答，不再只是坐着一小时安静的讨厌耶稣，而是你要出来，有这些助教的弟兄姐妹会带领他说，或生或死，你最大的安慰是什么？他弟兄基督信徒讲一句，他们就要1对1的讲一句，才可以给他商品卡。比起随性的谈论圣经的感想，要理问答能够帮助人领受认识上帝所需要的最少的知识，并且以上帝为乐。但是我逐渐的厌烦这一群会众，因为他们那么安静，那么有礼貌的在拒绝耶稣，我就想要强取以及扮演激动人悔改的权柄。我看不见自己的假冒伪善，我却让圣灵却让我分享基督的生命，因为我想要骂他们，我想要激动他们悔改，包括我想要说，你不要来只是为了50元，你要为了永生劳力啊。这些话很好，可是我的态度，我的动机是，我受不了他们还不悔改，我受不了他那么安静，我受不了花那么多钱请人来读圣经。于是我就合法的麻木不仁，因为我生气，我就麻木不仁。我真的看到他们在还没有开门，然后我从家里来的路上看到教会门口30几个人都等在那边，我真的不想要进去。我跟我的太太淑华说，我不想，我已经气得要命，我不想要带他们读圣经，可是我必须2年一次又一次的来。 我在合法的麻木不仁的时候，圣灵突然让我想起我小时候，我在高雄七贤路礼拜堂，我用我的脚踢主日学男老师的肚子，我指着这本圣经，当老师说这本圣经是上帝的话，我就把漫画书放在上面，我嘲讽这本圣经，我也尖酸刻薄的顶撞团契的辅导，我更猛烈的藐视我的父母，我无数次的聚会我是迟到早退打瞌睡，我看不见上帝。我想起我的主耶稣基督，他在完全遵行十诫的过程当中，他确实有可能麻木不仁，然而我们的主他的人性意志顺服他的神性意志，并且有圣灵无限量的充满他，所以我们的主可以怜悯，可以沉默，可以愤怒，可以咒诅，可以欢乐，可以安息。我们的主在受试探要隐藏自己的时候，他展现自己。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节就是这样，耶稣在诸城当中行了许多异能，那些城的人终不悔改。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节，就在那时责备他们，基本上那是咒诅，而且现在那些咒诅都成真了，波塞大、哥拉逊、加百农都成了废墟，而那被犹太人瞧不起的索多玛，对不起，被犹太人所看为是外邦人那些城市，推尔、西顿，却还是有十几万人口的城市。耶稣真的是咒诅他们，人家都不想听你讲了。这些城的人终不悔改了，耶稣啊，你为什么还要咒诅他们？你应该离开了，至少你已经行了各样神迹，教导天国的事，你已经尽本分了，人家不悔改你就不要再讲了。我的个性是这样，所以这段特别对我有用，就像我跟你们描述的，我已经不想再教导他们，就算每个礼拜六到街上探访街友，他们都知道我是牧师，他们也都不想听了，可是我还是得讲。另外约翰福音七章八节特别让我们看到，耶稣在受试探要炫耀的时候，他隐藏自己。刚刚是耶稣受试探要隐藏自己，不要再讲了，他却咒诅这些人，因为他知道圣灵会用他的咒诅挽回某些终不悔改的人。现在约翰福音七章八节记载的是，耶稣受试探说，你要炫耀你自己，耶稣这时候就隐藏他自己。约翰福音七章八节说，耶稣在加利利游行，不愿在犹太游行，因为犹太人想要杀耶稣。当时犹太人的祝棚节近了，耶稣的弟兄就对耶稣说，你离开这里上犹太去吧，叫你的门徒也看见你所行的事。人要显扬名声，没有在暗处行事的，你如果行这些事，就当将自己显明给世人看。约翰福音七章五节说，因为连他的弟兄说这话是因为不信他。耶稣受试探要炫耀的时候，他就隐藏自己，所以耶稣就对他们说，我的时候还没有到，你们的时候常是方便的，你们上去过节吧，我现在不上去过节，因为我的时候还没有满。正当我这两年来不断的内心在对抗这群安静的会众，以至于麻木不仁的时候，圣灵对我的拯救来自于 《圣诗奇异恩典》的作者约翰牛顿的一段话。他说，如果与我们不同的人，他们有能力改变自己，他们有能力开自己的眼睛，他们有能力让自己的硬心柔软，那么他们这么刚硬，我们骂他们或者被他们冒犯，我们指责他们，那我们不算是假冒伪善，我们该骂该指责，因为他们可以柔软自己的心，他们可以使自己的硬心变成肉心，信靠上帝。可是上帝教导我们的是，人无法自己柔软悔改，人无法自己看见上帝，必须上帝向我们启示，必须圣灵向我们解释圣经，我们才能看见上帝。所以我们相信人无法改变自己，所以我们，特别对我，我就不应该很严厉的对他们，跟他们争辩，我却要心存谦卑教导那些反对的人，尤其是这一群安安静静的反对耶稣的人，或者神给他们悔改的心，可以明白正道。提摩太后书二章二十四节，我要谨慎，不用任何可能激怒他们的表达方式，或者逼他们更固执的坚持己见到一个程度，以至于从人的角度来看，他们几乎不可能改变他们错误的信仰。这就是圣灵对我的拯救，这就是我看不见自己的假冒伪善，这就是撒旦对我的试探，想要扮演激动人悔改的权柄，那个是唯独圣灵借着圣经才能为人造悔改的心。蒙贾公园有人以1000元代价邀请人抄写心经，260几个字吧，1000元。我就问上帝，上帝啊，我用50元商品卡邀请这么多人来聚会读圣经，有多少嘴唇尊敬神，心却远离神的成分呢？我逐渐明白，唯独上帝是善，帮助人明白圣经，既然是出于上帝的灵，又是信徒最伟大的善行，给人一本圣经，并且帮助他明白白纸黑字的圣经，是出于上帝的灵，也是基督信徒最伟大的善行，就会掺杂我们许多的软弱以及罪恶，这个善行仍然是被玷污的。给人圣经，帮助人明白圣经，请他们来读圣经，这是经不起上帝严格的审判的善行，因为掺杂了我们许多的罪恶。但是基督信徒以及非信徒，既然都从上帝受了教导，要尊他的名为圣，要向他祈求日用的饮食，又要求他帮助我们践踏撒旦脱离凶恶，我们就应当珍惜上帝在为我们争取时间，被圣经约束，听到跟讲到。所以这50元，我渐渐的从羞耻，我觉得我很丢脸，用50块请人来聚会。现在我却珍惜，这是神为我们争取时间，被圣经约束，听到讲到，包括我也要被约束。上帝在基督里悦纳并奖赏我们这些有许多软弱及罪恶，但是出于信靠神的善行，蒙圣灵施恩，我持续得以悔改，得基督的生命。我看到他们唯独必须圣灵的领导才可以悔改，唯独圣灵透过 根据实践，透过主耶稣基督的拯救以及主耶稣基督的榜样，唯有圣灵可以为我们造新的心，也唯独圣灵，所以我越来越有基督的生命，我就开始想知道轻省、坦荡、喜乐的传道。哦，原来是这么一回事。我如果要扮演激动人悔改的角色，我就不断的无限量的自我折磨，我到底哪里做得不好？我要怎么样改进？我折磨我自己，我也折磨我的太太。从早上睡醒到晚上睡觉，都在反省我们怎么样更好的改进自己，让他们更喜欢来教会。我不再这样子虐待自己以及虐待别人，而是相信圣灵会借着实践，让我们透过基督的拯救以及榜样，我们越来越轻省、坦荡而喜乐的祷告及传福音。最后是我简短的祷告：主啊，我们已经蒙圣灵略略的滋润，我们还渴望圣灵大大的赐下恩典的雨水，浇灌我们干渴的心田。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